什么是康复佛法？佛法是梵语，意思是真理、现象或事物的本质。当它大写时， Dharma 通常意味着佛陀的教义以及基于这些教义的修行。佛陀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在与贪欲做斗争，这种强烈的，有时是盲目的，渴望改变我们的思想、感受或环境。我们这些上瘾的人被迫以习惯的方式使用物质和或有害行为，以尝试创造这种期望的改变。尽管佛陀没有具体谈论成瘾，但他了解人心的强迫本质。他了解我们对快乐的执着和对痛苦的厌恶。他理解我们愿意采取的极端措施，追逐我们想要的感觉并逃避我们害怕的感觉。他找到了解决办法。本书描述了一种利用佛教修行和原则来摆脱成瘾之苦的方法。该计划可帮助人们从对酒精和毒品等物质的成瘾，以及性、赌博、色情、技术、工作、相互依赖、购物、饮食、媒体、自残、撒谎、偷窃和过度担忧等过程成瘾中恢复过来。这是一条摆脱任何导致痛苦的重复和习惯性行为的道路。我们中的一些读者可能不熟悉佛教，或者没有将佛教修行作为康复的途径。书中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熟悉的佛教词汇和概念。我们也明白，本书所呈现的内容并不涵盖所有佛教传统、传承、教义和修行，并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您自己的佛教修行有所不同。我们的目标是为刚接触康复、刚接触佛教以及熟悉两者的人清楚地描述我们康复佛法的道路和修行。本书描述了我们的计划所源自的原始佛教教义及佛教基本教义和早期教义的精髓四圣地，以展示修行八正道如何成为一条实用的道路，可以改变早期和长期康复的挑战。这是一个基于放弃的计划。无论我们个人的成瘾程度如何，我们所有的成员都承诺基本戒除该物质或行为。对于像食物和技术这样的过程成瘾，放弃可能意味着建立深思熟虑的界限和意图。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我们努力理解和寻找有意义的界限时，可能需要戒除强迫性行为或强迫性的寻求爱情和关系等事情。我们中的许多人发现，在放弃主要成瘾一段时间后，其他有害行为和过程成瘾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明显。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用慈悲、智慧和对习惯倾向的耐心调查来应对这些行为，而不是灰心丧气。我们相信康复是一个终生的，整体的过程需要剥离层层习惯和条件行为，以发现我们自己的觉醒潜力。我们的项目是同伴主导的，我们不追随任何一位老师或领导。我们作为伙伴相互支持，共同走康复之路。这不是一个基于教条或宗教的计划，而是为我们自己寻找真理。这种见解对我们有用，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它与其他精神路径和恢复计划完全兼容。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只有怀着彻底的诚实、理解、意识和正直的意图，真正的康复才有可能。我们相信您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个要求我们永不停止成长的计划。它要求我们拥有自己的选择，并对自己的康复负责。它基于正念、善良、慷慨、宽恕和深刻的同情心。我们不依赖羞耻和恐惧的方法作为激励因素。这些在我们自己的过去并没有奏效，而且常常因旧病复发和灰心丧气而造成更多的挣扎和痛苦。从毒瘾中恢复所需要的勇气，最终是内心的勇气。我们的目标是在致力于这项勇敢的工作时互相支持。我们中的许多人花了很多时间批评自己。在这个计划中，我们放弃暴力和伤害行为，包括我们对自己所做的暴力和伤害。我们相信宽恕的治愈力量。我们相信自己觉醒和康复的潜力，相信佛陀的四圣地，相信我们在会议和整个康复之旅中遇到和联系的人。当然，我们无法逃避作为人类状况一部分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已经尝试过通过毒品和酒精，通过性和相互依赖，通过赌博和科技，通过工作和购物，通过食物或限制食物，通过痴迷和徒劳的尝试来控制我们的精力和感受。但我们在这里是因为它不起作用。这个项目邀请我们认识并接受一些痛苦和失望永远存在，调查我们过去处理这种痛苦的不熟练方式，并养成理解、同情、宽恕和洞察我们自己的痛苦、他人的痛苦以及我们造成的痛苦的习惯。带着洞察力和同情心接受， 可以让我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这些痛苦似乎是难以忍受的。这本书只是介绍一条可以从成瘾循环中解放出来的道路。我们计划的目的和希望是，道路上的每个人都将被赋予权利，使其成为自己的道路。愿你幸福，愿你安心，愿你离苦得乐，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从哪里开始？怎样才能运用佛法来帮助我们康复呢？下面概述了我们建议您在走这条路时集中精力的领域。我们开始了解四圣地，并用它们作为我们康复之路的指南。这个程序并不要求我们相信除了我们自己醒来的潜力之外的任何东西，只是让我们自己相信这是可能的，甚至可能是可能的。通过体验式学习，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努力可以带来改变，这是一种恢复的方式。然后我们决定反复致力于这条道路。当我们了解四圣地，包括消除成瘾带来的痛苦的八正道，我们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于我们的生活中。本书介绍了这些真理和八正道，作为在世界上以无害的方式存在的指南。它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项行动计划。冥想是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包含一些基本说明，以便您可以立即开始。我们大多数人都发现参加会议非常有帮助，其中包括与他人一起练习冥想的机会。该计划的关键是在会议内外建立定期的冥想练习，这将帮助我们开始调查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反应和我们的行为。我们深入审视痛苦的本质和原因，以便找到一条基于真实自我认识的自由之路。随后的章节讨论了该计划的三个方面，佛教的三宝，佛、法和僧，作为发展智慧、道德行为和精神修行以实现康复的一种方式。我们希望团体和个人能够使用这本书来定制自己的康复过程。我们本着这种精神提出一些建议。我们邀请您选择适合您的内容，留下其余的。每个部分的最后都有自我探索的询问。这些问题可以作为与导师、明智的朋友或团体的正式流程的一部分，作为探索特定生活情境的工具，作为日常自我探究练习的指南，或作为会议讨论主题。明智的朋友或导师可以对加深您的理解有很大帮助。我们鼓励您与会议上遇到的人接触。支持性的友谊是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问题可能会带来羞耻、内疚或悲伤，否则他们可能会引发创伤。提前制定自我保健策略可能会有所帮助。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加深我们的修行，让我们体验到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痛苦。我们的道路不是一份清单，而是一种实践。我们选择在哪里，以及如何以对自己和他人既明智又富有同情心的方式投入精力。这个旅程涉及冥想、会议和书面清单，所有这些都可以极大地改善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开始探究导致我们自己遭受成瘾痛苦的原因和条件时，八正道的修行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洞察力和慈悲心。这条路没有尽头，生活中总会有苦难和挑战。这条道路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改变我们对这些挑战的习惯性反应所造成的痛苦，并结束我们试图在物质或行为中寻找逃避的幻想。这是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打破锁链的一种方法。这是一条深度自由和庇护的道路。实践，实践，放弃。我们将成瘾理解为描述对物质或行为的压倒性渴望和强迫性使用，以逃避当前的现实，或者通过坚持快乐或逃避痛苦。我们致力于戒除酒精和其他成瘾物质。对于我们这些正在从过程成瘾中恢复的人来说，特别是那些不可能完全戒除的人，我们还可以识别并致力于明智地限制我们的有害行为，最好是在导师或治疗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冥想，我们致力于发展日常冥想练习。我们使用冥想作为研究我们的行为、意图、反应和心灵本质的工具。冥想是一种个人练习，我们致力于为此和道路上的其他健康练习找到平衡的努力。会议，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会亲自和或在线参加康复会议，无论是与康复达摩、其他佛教团体还是其他康复团契一起参加。在康复早期，建议尽可能多地参加康复会议。我们还致力于成为社区的积极一部分，尽可能提供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服务。道，我们致力于加深和拓宽对四圣地的理解，并在日常生活中修习八正道。 星号星号询问和调查星号星号，我们通过撰写和分享深入详细的调查来探索四圣地，这些可以在导师或治疗师的指导下与值得信赖的朋友或团体合作进行。当我们完成书面询问时，我们努力让自己承担责任，并以明智的意图对我们的行为承担直接责任，这包括弥补我们过去造成的伤害。星号星号僧伽挚友导师，星号星号，我们在康复社区内培养关系，以支持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康复。当我们完成了重要的调查工作，建立了冥想练习，并放弃了成瘾行为后，我们就可以成为导师，帮助其他人走上从成瘾中解放出来的道路。任何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出离心和修行，都可以为僧伽中的其他人服务。当没有导师时，一群明智的朋友可以成为自我探究的伙伴，并互相支持彼此的实践。星号星号成长，星号星号，我们通过阅读、聆听佛法开示，拜访并成为康复和精神僧团的成员，以及参加冥想或闭关来继续学习佛教修行，以增强我们的理解、智慧和修行。我们踏上一生的成长和觉醒之旅。